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从前的我们沟通只靠书信，展开信纸，拿出钢笔，一字一字地写，蓝或黑的字迹爬满信纸，就像是一幅工笔画，而每个细节都充满了细致和感情。 没错，写信的人除了传递内容，更会把情感的涟漪融入每个字迹、标点，甚至是涂改，努力将心情一览无余地展现给对方。那么如何把家书里的文字和感情化作声音呢？本期节目继续带来可以听的书信，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写给家人的。首先，我们要为您带来的这封信是来自辽宁大连的小茹写给爸妈的家书，叫做《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鱼，来自辽宁大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918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妈，上个月我偷偷回了趟大连，你不知道，爸爸也不知道，我只告诉了一个朋友。我们很早就已经约好4月29号要一起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我真正喜欢上五月天是上初中时，无聊的自习课上，同桌把软软的耳机线塞到我手里，入耳是五月天的武装。激烈的节奏和率性的唱法，隐忍又强硬的歌词突然就唱进了心里。在那之后，五月天的专辑就是我最主要的歌单。在那个百度贴吧在青少年间还很流行的时代，每天坚持的签到让我越来越了解他们。我看了他们往年的演唱会视频，期待着哪一天我也能够坐在那喧嚣的会场里，挥舞应援棒，送给他们一片蓝色的荧光海。你一直知道我在喜欢着一个明星组合， 虽然并不疯狂，但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虽然一直不满，但也没有强烈的反对。事情发生变化是在临近高考前的一个周末，你发现我在书房里戴着耳机上网，凑过来一看，我在看五月天贴吧里的新闻。你突然重重地扔下手里的水果盘，冲我大声说，你自己看看，你看这些东西看了多少年了，还没有长大吗？你以为你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有多久高考？你不做作业休息一会儿我没有意见，但你不要在这里看这些乱七八糟的，浪费时间。你一串连珠炮似的斥责让我不知所措，我忘记了当时的我有没有反驳什么，只记得最后我抽噎的说不出话来。我还记得的是，那天二模的成绩出来了，我在班里退步了将近20名，遭遇了整个高三前所未有的低落。我记得那天的耳机里放的是五月天的倔强。妈，这是我第一次向你解释这件事，也是我第一次想认认真真地告诉你，你眼里乱七八糟的明星对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五月天的歌里我听的最多的就是倔强，大概是因为我也有着那些善良的固执和骄傲的倔强，大概因为高三那年的起起伏伏让我经历了太多不允许我用绝望面对的失望。它实在是一首朴实到不行的励志歌，但每一句词都是最真挚的温暖。听着歌，我会感受到五月天里的五个人彼此依靠着创作歌唱的那种温暖。为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他们经历了漫长的瓶颈期，但终于在彼此的支撑下完成了专辑创作。其实那时候我需要的也不过就是这样一种支撑与坚持的力量。很神奇，每一次在听他们的歌看他们的故事时，这样的力量都会涌进我的身体里。网上有很多人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都一定会有一首五月天的歌。我想如果你听见了这句话，大概也会不以为然。但妈妈，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喜欢明星并不是没有长大的一时冲动，他们真正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听着五月天的歌，我度过了高三的所有辛苦和低落。听着五月天的歌，我认识了那个和我一起看大连演唱会的朋友。五月天的每一首歌都让我想起这么多年来被他们陪伴走来的时光。妈，追星确实很狂热，但他们让我们狂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里所需要的、所期待的东西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满足。他们唱着终于人们发射了飞弹捍卫自己的晚餐，他们唱着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就不会做了，他们唱着我青春里所有的坚强和疯狂。妈，我喜欢他们不仅因为他们的歌给了我温暖，还因为有了他们的参与，我的生活脱离了庸常的轨道。就像我会在五一假期偷偷回到大连，和很久没见的朋友见面，送给五月天一片蓝色的荧光海。妈，我没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每个人的青春里都会有一首五月天，但是妈，我希望你理解，如果不是五月天，我的青春一定会是另外的样子。 一颗葡萄有多甜美，用尽了所有的图腾和语言描写，想一个人有多想念， 多遥远，多纠结，多想念，多无法描写，疼痛的谎言，你能看不见。 五月天的这首《倔强》陪伴小茹度过了青春。音乐确实能够给人勇气和力量，对于很多人来说，青春里也总是有那么一首难以忘怀的歌曲。哎，好兰，哪一首歌是陪伴你的青春的？ 也挺巧的，也是倔强这首歌陪伴我度过了高三。那个时候班级里边啊会组织中午一块唱歌，我呢就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是听到了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啊我也是可以脱口而出，你让我想一下啊，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的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还真是，很多事情吧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而且很多故事现在不说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说出口。各位听众，有什么心声你想一吐为快的吗？你有什么想对家里人说的吗？不妨现在就给我们投稿。 没错，那本期节目的线下互动话题呢就是我怀念的，请把您的故事感受和经历分享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欢迎您的投稿。那说起来怀念的事情，哎，一仙，你现在最怀念的事儿是什么？ 我最怀念的呀应该说是我大学里面的那段岁月吧。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为了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奋斗。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为了一个任务一起刷夜的时候挺疲惫的，但是也特别开心。 那会儿的经历确实是挺美好的。那如果说回忆起这个学期啊和同学一起刷夜的经历，小七给他爸爸妈妈写了这封信，信的名字呢叫做爸妈，我喜欢大学里不眠的惊喜。一起来听听。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七，来自广西桂林，距离南京大学1368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爸妈，展信佳。三个月没见面了，最近有一点想你们。这学期我的身边发生了很多变化，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也参加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最开心的是四月份我参加了主持人大赛。其实对主持一开始不是很有信心，高中被拒绝一次，然后再也没有勇气去尝试主持。但在上大学之后，我依旧想踏上舞台，因为所有的故梦重生都是最愉快的决定。可是真的到报名的时候，我又犹豫了。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真的能够拿得起话筒，自己还能不能通过声音展现那个真正的我。我问芝芝，我要不要参加主持人大赛？他告诉我，你去吧，别给自己留遗憾。因为他去年就在写好一篇演讲稿的情况下，推出了四年只有一次机会参加的新生演讲比赛。我想我应该去尝试一下。初赛、复赛、决赛，这一轮轮越来越难，但我却表现得越来越自信。当手里接过在我看来闪闪发光的话筒时，我娓娓道来，我轻缓得当，我随机应变，我自信大方。比赛结束后必不可少的当然是一起去老根聚餐，一起去刷夜庆祝。在餐桌上大家随意的开玩笑，一起玩狼人杀，聚在一起谈论八卦。之前在准备比赛时所有的或是争执或是劳累都消失了，看着小伙伴闭着眼睛吃肉，为了指出狼人不顾一切拿着啤酒不停地灌，那一刻感觉之前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都是为了遇见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历一段纯粹努力的日子。吃完烧烤已经快两点了，我们又一起去了 KTV。 在 KTV 里我五音不全，但我一首接一首地唱，我嘶吼着哪怕咳嗽一个月我也想唱出来。回学校的时候是早上五点多，晨光刚刚好，一群人吵着去操场打卡， 大三学长一边走一边感叹，都大三了还和一帮大一的出来刷夜。可是年轻真好啊，还有无数个尝试的机会，许许多多犯错的可能，就算一无所知也能理直气壮。爸妈，其实我特别喜欢大学里这种一夜不眠的刷夜，甚至我都想用刷夜文化来定义它。这一整夜的未眠与狂欢是真正意义上的年轻的体验。很多朋友聚在一起，一起吃烤肉，一起聊天，一起说到曾经的伤心事，一起对未来的疯狂的幻想，在一起努力的为一件事情付出的时光也会浮现在眼前。在年轻的日子里，我们都想竭尽全力去做好一件事情，去认真在生活中发现你想得到的东西，或者在某个角落不动声色地等待着你认为对的那个人悄悄出现。我们大多在自己的孤岛里不断漂泊，却又倾尽努力在曾经的快20个年头里循规蹈矩地活着，在孤独又不走运的时光里暗自琢磨，我们不懂怎么样才能在乏善可陈的日子里活出最美的自己，因为你一抬头就能看到5年10年甚至20年后的自己。但是在这样大多数人都经历着的重复生活里，我需要大学生独有的活力和青春，一眼看到尽头的日子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爸妈，我在尽力去体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特立独行，这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方式。我们这群人总有数不完的烦恼需要倾诉，所以青春里的活力释放是我倾诉的方式，是我前进路上稍微休息的中转站。我知道要活得自由很难，但我就想去尽力活得自由自在。我看过凌晨1点钟的伟华体育场，吃过凌晨2点钟的老干烧烤，唱过凌晨3点钟的歌，玩过凌晨4点钟的狼人杀，吃过凌晨5点钟的麦当劳，等过凌晨6点钟的地铁，和生命里注定要相遇的朋友们体验过热血青春。在青春的日子里，什么都想去尝试，什么都想去体验，才是最得意的状态。爸妈，我会永远保持着去体验更美好的世界的欲望，因为我想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今天的家书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一期节目将由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 小琪和朋友们为了主持人大赛纯粹努力的日子，肯定会是他们大学里面难得的回忆。 嗯，没错。那对于小琪来说，友情肯定是他最怀念的。那同样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头，有关爱情的故事那也是刻骨铭心的。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像这个郁达夫遇见王映霞的那一天，那他在日记里头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后来郁达夫还在日记中描述自己的情感，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应寒，不知他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和他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在郁达夫和王映霞热恋期间， 郁达夫写给王映霞无数情诗，其中有一首常为人传颂，写的是朝来风色暗高楼，斜饮名山是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粥。那么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信。郁达夫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映霞，现在大约你总已经到了杭州了吧？你的祖父母亲、弟弟妹妹都好吗？你或者现在正在吃饭，但我一个人却只坐在电灯的前头呆想，想你在家庭里团聚的乐趣。今天早晨我本想等火车开后再回来的，但因为怕看见了那载人离别的机关堂堂地将你搬载了去，怕看见这机器将你从我身旁分开，送上每天不能相见的地方去，心里更要不快乐，更是悲哀。所以我应了心肠，一挥手就和你别了。我在洋车上把你的信拆开来看，看完的时候几乎放声哭了起来，就马上叫车夫拉我回去，回到南火车站去再和你握一握手。可是走到了来路口，又遇着一群军队的通过，把交通都断绝了，所以只好闷闷地回来。回到闸北约略睡了一会儿，就有许多事务要办，又只好勉强起来应付着，一直的忙到现在。现在大家在吃晚饭，我因为早上吃得太饱不想下去吃饭，所以马上就坐下来写这封信。映霞，你叮嘱我的话我句句都遵守着，我以后要节戒烟酒，要发奋做我的事业了，这一层请你放心。今天天气实在好得很，但稍觉凉了一点，所以我在流清水鼻涕，人家都以为我在暗气呢。映霞，我若果真在这里暗气，那么你总也该知道这眼泪是为谁流的。映霞，我相信你，我敬服你，我更感激你到了万分。我只盼望我们的自由的日子的到来，到那时候我们俩可以永远的不至于离开。映霞，从前你住在梅白客路的时候，我们俩虽则不是在一个屋船之下，但要相见的时候只要经过一二十分钟就可以相见。那时候即使不和你相见，我心里但想着你是和我同处在上海，同在呼吸一个地方的空气，那心里就平稳许多。但现在你却去得很远了，我一想到你啊就要心酸起来。映霞，这一回的小别你大约总猜不出要使我感到多苦楚，但你的这一次返礼却是不得已的，并且我们的来日亦正常得很。映霞，我希望你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说得你母亲心服，好使我们俩的事情得早一日成功。你的信里说今年年内我们总可以达到目的，但以我现在对你的心境讲来，怕就是三四个月也等不得。总之映霞，我以后要努力了，要好好的做人了。我想把我的事业重新再来过一番，数计可以不使你失望，不使人家会笑你爱错了人。我以后不跑出去了，绝对不跑出去了，就想拼命的著书，拼命的珍惜身体，非但为了我自己，并且是为了你。今天头昏得很，想早点睡觉，只写到此地为止吧。此信当于明天一早由我自家跑上租界上去寄出。我希望你当没有接到这一封信之先已经有了寄给我的来书。映霞，再见，再见。1927年4月3日晚。 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书信可谓是真情流露， 他为了自己爱的人拼命的著书，拼命的珍惜身体，我相信会让很多朋友感慨万千的，当然也包括我。如果说我的爱人对我说要为了我而努力，不让别人笑话我爱错了人，我肯定非常感动的。 嗯，那爱情就是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集合体啊。你知道郁达夫和王映霞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后来是怎么续写的吗？ 爱情啊，无非就是那么几种结果嘛，要么呢就是修成正果携手一生，要么就是有缘无分空留遗憾，要么就是修成正果之后分道扬镳。而且这个分道扬镳有很多种，有的就是好聚好散，大不了江湖不见，有的呢不欢而散悔不当初，有的却是由爱生恨，恨不得将对方打入尘埃里。我觉得像郁达夫和王映霞这种才子佳人的配对，应该是幸福美满的生活下去吧。 不是，因为种种的误会啊，1940年的三月，这王映霞和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两年之后，在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郁达夫渡海逃亡到苏门答腊，为了掩护身份，也使家中有人照料，经朋友介绍，郁达夫和华侨女孩何丽友结婚了。而且也是在同一年，王映霞也第二次步入了婚姻，在重庆和钟贤道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婚后二人是恩爱有加，平静地走过了38年，直到1980年的时候钟贤道去世，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哦，那王映霞后来有回忆过郁达夫吗？ 王映霞在自传里边提起了自己的两段婚姻，她说如果没有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那如果没有钟贤道呢，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汤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哎呀，其实人生啊就是这样，充满了转弯的变数。英国诗人散文家多恩有一句话，他说全体人类就是一本书，当一个人死亡，并不意味着一章节被撕去，而是被翻译成了一种更好的语言。其实爱情也是一样的，当爱情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现铺陈的时候，也并非是被撕去，而是被翻译成了一种更好的语言。机缘、责任、沉默，还有就是怀恋。好的，下面是一小段广告时间，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万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与高校广播站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 FM98.2 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本期节目的线下互动话题是我怀念的，请把你的故事、感受、经历分享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欢迎您的投稿。 那上半段节目呢，我们沉浸在怀念的情绪中，我觉得下半段一开始啊，咱们说说期待吧。我最期待的是天天都有好心情，然后家人呢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这里有一封来自沈慧同学的家书，这封信啊是写给父亲的，名字叫做爸爸，我期待和你举杯共饮。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沈慧，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广西南宁1747公里。今天我想用这封信向爸爸坦白一个小秘密。亲爱的爸爸，好久没有给你写过信了。这个周末我和好朋友一起出门旅游，来到了望极模糊古树林，弯弯西向似南巡的乌镇，体会江南风景名胜，小桥流水人家，好不惬意。哈哈，你一定又会说我整日不着家，没心没肺的，留着你们两个空巢老人寂寞相对。别再装苦情戏了，没有我整天烦着你们，你跟妈妈的小日子过得越发滋润了，不是吗？跟很多青春期的叛逆故事不同，我跟你们之间似乎从来没有太多秘密。自从我上大学以来，你们每天晚上都会雷打不动的视频，絮絮叨叨地说着每天发生的琐事。南京与南宁相距那么远，但是距离非但没有让我们逐渐疏离，反而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但是再亲密的人也会有不能说的秘密，今天的我酒壮怂人胆，想跟您说我的小秘密。爸爸，我今天进酒吧了。是的，我学会喝酒了。我知道您又要骂我了，酒吧这种地方 鱼龙混杂，是你一个女孩子该去的吗？喝酒伤身，女孩子家好的不学，学什么喝酒？您看，我随便一猜都知道您是什么反应了。可是爸爸，酒吧固然复杂，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早已不是那个需要被您护着守着的单纯小女孩。我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同样我也已经有了承担这个选择的能力。酒吧并非全是灯红酒绿骄奢淫逸的场所，不少酒吧是干干净净的清吧，不会有躁动炫目的音乐灯光，只有驻唱歌手的低吟浅唱，不会有衣着暴露的男男女女，只有三三两两品酒谈心的旅途中人。我和朋友们在这样的酒吧里可以得到真正的放松，在音乐与唱团中一窥生活的酸甜苦辣，体会一个城市更深刻的情感，这是只有酒吧才能给予我们的旅途体验，独一无二，无可替代。至于喝酒伤身，您更是可以放一百个心。您女儿我酒量有限，又是个懂分寸的，是绝不会贪杯的。正所谓小酌怡情，几杯小酒能够拉近人们的距离，能够打开酒质的心结，甚至还能够激发真情告白。这些生活中美好的意外，都是一壶解忧杜康所带来的。而且喝酒其实也是在为未来做准备呀。三年以后，我们终究要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喝酒应酬总是无可避免的事。难道我要直到面对职场中那些觥筹交错才笨拙地开始学习喝酒吗？那未免也太晚了一些。再说了，中国人自古就是嗜酒的，滴酒不沾怎好意思说自己是华夏子孙呢？爸爸啰嗦了这么久，无非就是想向您坦白内心所想，同时想让您知道，喝酒进酒吧不代表我学坏了，相反，这是我成熟成长的表现。您平时在家闲来无聊的时候，不也会小酌一杯吗？出外旅游，心之所至，不也会跟三两朋友酒吧谈心，一醉方休？喝酒进酒吧固然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但是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啊。我已经长大了，我很清楚应该怎样保护自己，我也逐渐学会了自己考虑后果，学会了自己承担责任。所以啊，不要再把我当小孩了，我真的非常期待我们能够相对而坐，举杯共饮，像大人一样。离家的路很近，回家的路却很长。下一期将由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想和你看飞云满天，当春风叫声吹绿了枝叶，铅笔淡粉丝雨在三月，白色发带拂过你的侧脸，我们坐一程一程地铁，人潮来来去去，时间不语不言，过茶烟脚边生发凋谢，四中敲响时候身侧落花如雪。 沈慧同学的秘密啊，就是他和同学曾经背着父母偷偷去过酒吧， 但其实沈慧想要表达的是呢，他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理解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包容接纳他，从而弥补两代之间的代沟。 这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啊，是肯定存在的。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能够相互的理解、坦诚尊重、及时沟通，那就能够在这道代沟上架起一座温馨的桥梁。 嗯，对。那我们虽然对很多事物的认识不同啊，生活方式的不同，但是呢，我们仍然是一家人。我觉得这就是家人的爱。那可能我老爸他就不太能理解我为什么喜欢打游戏，那可能我也不是很能理解他为什么坚信一些养生的这个知识。但是呢，老爸会很耐心的听我说游戏里边的事情，我呢也会帮他筛选一些有科学依据的这个养生文章来给他看。 这么看的话，你和你老爸之间的感情还是挺深厚的。 那对。 好的，那下面时间咱们继续聆听大学生的家书。下面这封信呢，是李小应同学写给奶奶的，名字叫做《天国的阶梯》。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来自广东，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300多公里。1300多公里是思念的长度，也是生与死的距离。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死亡，这是我写给奶奶的家书。亲爱的奶奶，您最近过得好吗？跟爷爷在一起一定很幸福吧？不要再为了怎么做鱿鱼片而争吵哦。最近的我真的好忙好忙啊，忙着考试，忙着各种社团活动，忙着做作业，都没时间停下来好好跟您聊一聊。上一次我们这样促膝长谈是什么时候呢？啊，好像已经是我小学的时候了。那天晚上，因为一些小事，我对您发了很大的脾气，摔门、砸东西，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还威胁着要离家出走。我永远都记得，那天晚上，我是怎样哭倒在您的怀里，听您絮絮地说着，让我听话，不要闹。您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有那时候您布满皱纹却每一道刻痕都满含爱意的脸。奶奶，别人总是夸我都没怎么叛逆过，但是只有我知道，您和爷爷承受了我青春期所有的叛逆。对不起，谢谢你们。奶奶您知道吗？小时候我不喜欢您，因为您的嗓门总是很大很大，我做错了什么事儿，你也总是骂骂咧咧的，一点也没有爷爷的耐心和温柔。而且爷爷会给我讲很多很多的睡前故事，您却总是在外面忙忙碌碌，直到睡觉的时候才进来。您一定是知道的，因为小时候我总不愿意和您一起睡，也不愿意跟你亲近。细细想来，那时候您一定很伤心吧，但是您却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还总是乐呵呵的，见着谁都夸我学习成绩好，又考了多少个第一名。是啊，回想起来，您跟爷爷一个像火，一个像水，一个豪气火爆，一个儒雅斯文，这么矛盾的两个人却携手走过了50多年的漫长岁月，直至白头。所谓爱情，其实就是生活的样子。奶奶，对不起，其实我向您撒了一个很长的谎。您知道的，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鸡蛋，尤其是您做的水煮蛋，浇上酱油简直就是人生的一大美味。 每一次吃水煮蛋的时候，我总是会说我不喜欢吃蛋黄，然后把蛋黄给您吃。其实啊，我很喜欢很喜欢吃蛋黄，但是爷爷有一次说漏嘴了，说您也很喜欢吃。那时候懵懂的我觉得尽孝就是不跟你们抢吃的，所以每一次我都向您撒谎了。大概懂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这些年为了让我开心，您一定也向我撒过很多很多的谎。这些大大小小的谎连起来，一定是幸福的模样。我以为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那一天，我匆匆地从南京赶回乡下，却只能看到您安详地躺在那张您最爱的大床上，脸上再不复往日的神采。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朦胧中我仿佛看到您坐在大床上，微笑着看着我们，手里灵巧地编织着竹篾小羊，轻轻哼唱着那首您曾经教过我的儿歌。奶奶，我人生的前20年是跟您绑定在一起的，这20年里您为我做了无数可口的饭菜，陪我跨过了无数的困难。您的离开，我的世界天翻地覆，一切的习以为常都不复存在，一切的司空见惯都将成为一种奢侈。我要怎么做才能承受这没有您的世界？我不敢想，也不能想，只能让自己渐渐地麻木，在麻木中接受，在麻木中习惯。亲爱的奶奶，距离您的离开已经25天了。写下这封家书的时候，耳机里正放着 When I Dream at Night。 当我晚上做梦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梦不到您呢？是因为您不愿让我伤心，还是我对您的思念不够浓烈，所以您才不愿到我的梦里来？奶奶，这个清明节假期我没能回去看您，但是我对您的思念却从未停止。我从来没有给您写过信，这是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您不识字，所以我读给您听，这也是我给您的最后的礼物。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节目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有关家书的那些事儿。 在那天宁愿干旱地死，不沾一着水，逃避两成眼泪。在那天连根都要拔起枯干的脑海，期望不想念谁。原来就算摊开伤口要你面对，未曾是就算依依不舍你。 怀念恐怕不变，十年后人生找到自己栖息的领土，然后开始散现，繁殖出花与蝶。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失去亲人以后，他这样跟我说的，他说我或许是个健忘的人，有时候找不到自己的手机，找不到自己的钥匙，找不到兜里的零钱，找不到放在某个地方的某个东西，可是我总是深深地记得已经离开的他的音容笑貌，以及关于他的一切。他们离开以后，天不再是那样的天，地也不再是那样的地，世界也不再是那样的世界。我要替他们去多多经历这个美好的世界，以便将来有一天遇到他们，和他们侃侃而谈，如果可以的话。 是我们呢还是要替他们好好体验这个美丽的世界。当然无论是子女、配偶还是父母，当身边重要的人永远离开我们的时候，那些留下的人们也肯定要品尝深深的悲痛。 产生的悲痛是对于现实事件的反应性情绪，这是很正常的。另外，这种哀伤是一种流动的情绪状态，会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在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可以逐渐的回到正轨，继续生活下去。 面对未来，我们要明白的是，爱是不会失去的。把爱放在心底，那永远是属于你的能量，能帮助你创造奇迹。好好生活，不负时光。 哎，浩兰，你说的真好，我们要心里有爱，珍惜时光。我们要多和身边的亲人朋友交流沟通，留下温馨的画面和那些欢乐的笑声。那下面这封信就是白霞和妈妈对电影《大话西游》的共同回忆。信的名字是当我们去看《大话西游》时，我们在期待什么？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白霞，来自苏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217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妈妈，我上周末又去看电影了。你先不要皱眉头，我这次看的电影不是什么让你头疼的烧脑型，或者是慢节奏的文艺片，而是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看的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我猜你现在一定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其实我在听同学提及这个影讯的时候，内心里也充满疑惑，20多年前的片子为什么今天还会重映？更神奇的是，看上去这么老旧而落伍的片子，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为之兴奋期待不已呢？早早地坐在电影院里，我想起我们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时的场景，还记得当时我们放松地半卧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漫不经心地调着台，翻到电影频道的时候正好看到周星驰啼笑皆非的表情，当时我只感到身边一阵震动，转头一看，你突然坐正了身子，兴奋地指着屏幕说道，你看《大话西游》。妈妈，你要知道大学城这边周末的早场电影一般是人数寥寥，但这一场却几乎坐满了人。提前落座的我看着观众们一群一群的涌入，有牵着手笑嘻嘻的情侣，有如我一般和同学叽叽喳喳聊个不停的伙伴，甚至有步履轻轻小声交谈的中年夫妇。当放映厅灯光暗下来的时候， 整个大厅内几乎坐满了人，四周突然很安静。妈妈，这让我有一种又自然又神奇的仪式感，像是当年我们终于来到布达拉宫脚下时，身边是形形色色的人，但都那样真诚地仰着头，心中为着同一件事。妈妈，我猜影院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一样，已经在之前看过这部片子，甚至看了不止一遍。大家默契地在星爷抖包袱时给予大笑，在一万年的经典台词时悄悄跟着默念。还记得你被我翻出来的年轻时的笔记本吗？我还记得第一页就贴着紫霞仙子的贴画，虽然纸边已经开始泛黄，但是他还是含着笑。而那天坐在电影院，看到他带着有点骄横却又有着满满少女温柔的眼神，我想我突然明白了年轻时的你贴上贴画时的心情，更听懂了你在电视上看到大话西游时话语中的兴奋和幸福。妈妈，还记得我第一次看时问你的问题吗？我在结尾时不耐烦地拨开你的手，它怎么会像一只狗嘛，明明是一只猴子。那时的我期待着最后一幕能给我一个大笑，而离去的背影显然不在我的理解范围内，而那天的影院最后也没有笑声。身边的同学眼睛里突然有了泪水，坐在前面的中年夫妇在散场后久久没有离去。妈妈，也许能记录时光的不只是录像带，一起看过的电影，一起走过的街道，都是对一个时代最好的纪念。想起你翻看我的习作时，总是带着笑调侃我为文艺青年。走出电影院，我突然觉得，情怀也许不是青年的专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家记忆。你的、我的、他们的《大话西游》也许都不相同，那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和感觉都不相同。但我想重温老电影的意义却恰恰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他们找到当年的自己，像紫霞仙子一样在我们的记忆宝地里大喊，现在我郑重宣布，这座山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包括你。妈妈，等暑假回家再看一次《大话西游》吧，我们一起。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那些事儿。 从前已走过去，要再返来，红红落叶。 和妈妈一起能够放松地坐在沙发。